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看完所有的世界线，池小池陷入沉思。简而言之，自己进入一个灵异无限流世界。这具身体里的系统息楼权限不像061那么大，至少无法现身帮助宿主。整个主系统的运行机制是靠吞噬任务者的恐惧能量维持，但身为本土系统，西楼在运行上具有优先权，因此061受了限制，无法跟自己说话。池小池呼出一口气，并没有对袁本善与关乔乔做出任何实质性评价，他只是明确了这次要弄死的对象起码有两个。西楼见他只是坐在原地喝酒，忍不住放软声音催促他： 宋春阳，注意时间。 注意什么时间？ 席开拍的时间。 池小池把最后一口啤酒咽下去，平静道： 不用注意。 自从池小池进入这个世界，他满打满算只说了六句话，但西楼注意到他说不用注意的慵懒神态时，语气便彻底变了。 你不是宋春阳，你是谁？ 面对西楼的质问，气氛一时凝滞，但很快池小池便道： 池小池，来自另一个和你运转体系相似的主神系统，在第八次任务世界里，被害死的宋春阳和我的顶头上司签订了契约，委托我帮他度过十次任务。任务完成以后，我就会离开，把身体还给宋春阳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池小池的确够坦诚，但是这一瞬间涌入的庞大信息量让西楼险些死机。这个人能够无声无息潜入宋春阳的身体，说明宋纯阳的精神权限极有可能向他主动开放了。当然了，也不能排除池小池是鬼的可能性。但能在西楼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侵入宋纯阳的身体，这鬼魂的力量一定异常强大。而在进入异世界的初期，一般不会有这样占压倒性优势的厉鬼出现。更何况就算是厉鬼夺舍的话，夺就夺了，哪里还会花心思编这么一套说辞出来呢？结合各种迹象判断，西楼身为一个见识过各种光怪陆离事件的灵异系统，觉得池小池的说辞有一定可信性。但西楼仍不肯安心，问了许多只有宋纯阳与他才知道的事情。池小池根据宋纯阳的记忆一一作答，丝毫无错。反复确认后，西楼才有五分信了池小池。他从池小池刚才的话语中迅速提炼出重点来。 纯阳死了。 池小池把空易拉罐随手一丢。 死过一次。 原本善和关巧巧干的。 对。 池小池伸手去翻看桌上的化妆箱。 他们一起抢了宋纯阳的眼睛。不然按照他的性格，他不会恨到要出卖自己来订立契约。 为什么你刚才说不用注意开拍的时间？ 你拍过戏吗？ 池小池对镜自照，检视着那明显只花了一半的妆面，又将墙上粘贴着的拍摄日程表一把扯下，拿在手里审视。据池小池丰富的演艺经验，几乎一眼就能断定这是一个三流剧组。有古堡惊魂这么个恶俗的电影名便可窥见一斑。市场卖点基本为肉，恐怖氛围基本靠吼， 偏偏导演自觉和市场上那些为了赚钱不要脸的妖艳贱货不一样，不肯使用搭棚布景，非要到真正的古堡里来拍摄，美其名曰追求艺术。然而使用这座古堡拍摄要支付高昂的租赁费，为了省钱，他们只有半个月的拍摄时间。今天是演员及摄制组抵达片场的第一天，导演便忙不迭宣布开机，结果大家忙乱作一团，灯光架设不起来，摄像反复调试，演员也磨磨蹭蹭的到不了位，乱做了一锅粥。池小池说道， 刚才那个女人说过，现在导演已经在片场发火了，不管是我现在顶着一脸残妆赶过去，还是迟迟不去，等到了那里，导演都会大发雷霆。总之，今天的戏一定是拍不成了。我早点去晚点去，没什么区别。 宋纯阳还活着的时候，也曾打起精神赶去片场，但等他抵达时，大家早已散了伙。综合各种情况判断，第一天不参加片场拍摄，并不会触发死亡 flag。与其去看那些糟心的人头气球，他不如在这儿把剧本看一遍。但西楼观察了池小池一会儿，一针见血道， 你不是怕了吧？ 谁怕了？我不怕。 那你倒是出去啊。 我不急，等我再喝一瓶。 西楼看池小池咬定青山不打算挪窝的劲儿，脑袋生疼， 你们那个主神怎么派了你来？要做任务，至少也得派个不怕鬼的吧。 池小池砰的一声又打开一瓶啤酒，抿去了喷溅出的啤酒花，意味深长道， 好问题，我也想知道。 西楼对池小池着实不满意，暗自念道， 还不如纯阳呢。 宋纯阳哪怕再傻再怂，好歹有一股一往无前的冲劲儿，哪像这人呢，懒洋洋的往那儿一趴，一点干劲儿都没有。但话一出口，西楼便觉出些不对劲来，追问道， 宋纯阳他现在还在这个身体里吗？ 在啊。 池小池又拿过放在手边的剧本翻阅，一本正经道， 不过你放心，他的感官都被封闭了，我们说的话他一个字都听不见。 西楼松了一口气，开始和池小池打听关于宋纯阳的事情。 他和你们签订契约，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 对突然出现取代了宋纯阳的池小池，他还不能完全相信。池小池看着剧本， 我也是个打工的，我不知道啊。 西楼又担心又心疼又气，小声道， 这个傻子， 倘若是换取重生一次的机会的话，那代价必然高昂无比。支撑着他回来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复仇吗？池小池却像是猜中他心中所想，接着说道， 我猜他答应签约的原因，三分之一是想要活下去，三分之一是为了复仇，剩下三分之一是为了你。 我 读取过他的记忆，他答应过要给你一个身体的，没兑现承诺就死去了，他大概也很遗憾吧。 西楼心中微暖，却也忍不住， 我不该是他的负担。 池小池把剧本草草地翻过一遍，重又合上， 不，你不是他的负担，你是他很关心的朋友。 也不过是朋友而已。 池小池好像是从西楼的话里听出了些暧昧的端倪来，一脸惊讶道， 咦，你…… 西楼想想，反正对一个陌生人也没有什么好不承认的，何况他跟了宋纯阳这么多年，只能同他一人交流，许多心事无从诉说，憋在心里也难受得很。于是他说， 我是喜欢宋纯阳，但又有什么用呢？ 宋纯阳生命中最关心的无非是原本善，而自己只能是朋友，所以这份心意 他从不肯对宋纯阳说。池小池单手掩嘴轻咳一声，鬼指青苔掩去了唇角的一丝笑意，